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聊一个挺有趣的话题。你看我这人就是这么的孤芳自赏，每一期节目的开场白我都会这么自吹自擂一下，每一期我的节目我都会说啊，我们这个话题想一想挺有意思。但其实呢，真的是每一期我们职场有高招的话题，从选题到内容都是我们的小编精心为大家烹制的。我们也希望呢，每一期话题能够真正的对职场当中的各位有所收益。今天想跟各位聊的就是关于收入的这个问题。我们中国人情绪都很含蓄啊，表达包括不管是你的情感呢，还是在一些了解事情的这个进度过程当中，都不愿意直接的来聊内容，可能都会通过各种迂回的方式来打听一些事儿，比如说打听你的家庭状况，打听你的婚姻状况，打听你的收入状况。那今天呢，我们就为打听收入状况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嫁衣，绕了一大圈，就是想问一下各位，你的工资到底是这个灵活的收入还是死工资？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这个题目挺有意思，从什么时候开始，死工资变成了全民 diss 的对象？嗯，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呢，大家可能都会说这个关于收入这个事情，关于工作这个事儿啊，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这是我们对一个工作的基本的一个认知。尤其是我们的长辈，他会对你的这个工作性质，通过你的工作稳定程度，你的收入稳定程度来判断你这个工作和生活可不可靠。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好像对这个事儿并不买账。如果你拿着死工资，可能别人就会说你不是那种积极上进的人。如果你没有更多的收入来源，可能说啊，那你在现在怎么去活呀，或者怎么样，总而言之会有各种各样质疑的声音。今天我们就不妨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有意思的话题，想问一下大家，年轻人，你的收入只有一个渠道吗？各位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跟我们保持实时互动，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今天来到节目的嘉宾也是各位的老朋友，刚才大家在一直播已经看到了，是来自华图教育联合创始人、资深培训师、美乐家中国区合伙人、国际美乐家中国区合伙人、国际部中级讲师顾斐。你好，小斐。 李姐好，大家好， 就是国际级的讲师，你知道，就 中级讲师， 对，您知道就这个断句有的时候挺坑人的啊，国际部中级，然后国际部中级讲师， 其实是想把我另外一个身份再次强调了，我觉得李姐是别有用心的， 对，其实我一直希望小斐能再来，上一次呢，他以一个学霸的姿态在节目当中把我伤得遍体鳞伤，我总觉得应该找机会再扳回一局，但是我觉得估计今天又得自取其辱了。 对， 今天呢跟顾斐聊的就是关于死工资的话题啊。我想问一下顾斐，因为刚才也介绍你的身份，联合创始人，然后又是中国区的合伙人，就是你的身份现在很多元，应该是收入也是很多元吧？ 对，收入确实很多元。 我能感觉到丽姐已经开始迂回的想问我问题了。 你知道这个迂回还不到，就是我觉得我这个问题一出又伤了一下。所以现在你顾斐，我们可能不愿意再去过多的过问啊这个收入的细节。就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有几个收入来源吗？ 我得算一下啊。 天哪，你有必要把你姐伤得这么狠吗？还要算一下？ 那个 我这一眨眼我就知道，我就一个。 要玩就玩到底吗？ 好吧，你慢慢数。哎，我就问一下，节目结束能算一个算一个准数吗？ 可以了，来得及。 有没有三种以上？ 有，确实有。 对，是五种以上。 差不多在五到六种。 哦，天哪。 是。 那有机会让你先生来一下我们的节目吗？我不知道你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收入渠道。 其中有一个就是先生给我的零花钱了。 这也算一个。所以先生比你的这个渠道还要多是吗？所以我在想，就是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收入的就是一个来源。 是。 会不会让你和你的先生之间有一些差距，还是就是需要对他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 其实是这样哈，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双方夫妻他在这个整个生活过程当中，他需要一个平衡啊。那我们其实在价值观上是底层的价值观是一致的，我们会去平衡好这个部分，那不会产生，当然也会有这样的冲突，但是我们会通过比较好的方式去解决。对，那他的这个收入来源比我的这还是要丰富一些。 所以就是先生其实是有资格给你发零花钱的，是吧？ 没错，对，而且他也很鼓励我去在外边多尝试。 但是你们俩这样的情况就应该是很忙吧？ 对，不过我们其实最忙的时候是最开始的时候创业，那个时候十年前非常辛苦。就是都是在不同的领域里像陀螺一样旋转。但我们就发现其实如果是单纯在一个领域里深耕的话呢，这是没问题的。可是如果你的方向选不对，可能你的这个结果会越走越远。所以呢，我们就做了一些尝试，去努力的增加我们的收入结构。调整我们的收入结构。所以对，现在其实虽然看上去好像投钱很多，但其实生活还是蛮悠闲的。对。 但是我觉得一种这样的这个家庭的分工可能会让很多的在城市当中的年轻人过分的艳羡，就是这种艳羡是我们可望不可及的。 其实不是这样子。就是我在刚刚来北京的时候是2005年。零五年相当于是十几年前的北京呢，还是没有那么快的节奏。可是那样一个状态下，我依然觉得这个城市我容不下。 待不住。 从东北来的嘛，来的姑娘，东西南北分不清，然后坐那个北京话听不懂，然后坐公交， 北京话听不懂， 真的听不懂。 你作为东北姑娘听不懂北京话， 就是那个 你让个陕西人怎么活呀？怎么会有这种困扰？ 而且在2008年之前呢，其实北京的包容度还是比较差的。那个时候其实大家还比较排外，尤其是排挤东北人。东北就作奸犯科的比较多。当然东北也有好多杰出的领袖哈。那我在那个当下其实来到北京是非常有压力的。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我站在那个天桥上，因为在我们东北的那个大马路都是横冲直撞，不需要天桥，也不需要地下通道。来了北京发现，哎，有地下通道，我要推着那个地下自行车下地下通道，然后推着自行车再上天桥。这个是很挑战的。 我特别理解。 对， 就是你各种的不适应。 我站在那个天桥上看着这个车水马龙，我就在想说，天哪，这是怎样一个城市。我说我今年才20几岁，我怎么才能融入，我怎么才能有自己的一方天地。 我明白，就是小斐说这段的时候，他其实更多的是想告诉大家，他现在的这种多渠道的所谓的收入来源，并不是说他有特别姣好的出身， 对 啊，或者说他是富二代啊，或者说他就是本来就是含着金钥匙出身，或者有各种各样优渥的条件，并不是，他也是自己来 北京标准的草根， 一步一步打拼出来的， 对，标准草根。 所以你刚才说到这个北京的这个天桥立交桥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段子，就是我大姑妈来北京，看着北京各种立交桥，说这北京这么奇怪， 东莫富们怎么这么多桥，就是没有水怎么会这么多桥。我说大姑妈有一种桥叫立交桥，是为了城市的交通更便利， 不是为了过水的。 对对对， 过水用的。 所以我特别理解小斐刚才说这段，也希望大家能够释然一些，就是他今天的成绩虽然他是取得了特别好的一个社会地位，也有非常好的这个家庭收入，但是一步一步都是靠他和先生打拼出来的， 对，白手起家。 他唯一整的一个优厚的条件就是他是一个学霸，这点是你不可逆的啊。 但学霸也是靠自己学出来的。 又是一刀，怪我没好好学了。 错了，李姐，下次不能让我上节目了。错了。 你知道我们的小编呢，准备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通常我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会临时调整一些问题。 对。 但是我觉得小编这个问题我必须要问。小编是这么问的：嘉宾能不能给大家分享点财路心得？财路心得， 没错。 这孩子亏得你想得出来啊！那好吧，你就分享你的财路心得吧。 我给大家吐吐槽吧，财路心得谈不上，吐吐槽。我觉得其实呢，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读过一本书，那个是罗伯特清崎写的一本书，叫《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其实它对我整个人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当时呢，在少年时代，大家的想法都是读一个好大学，然后找一份好工作。我是2001年读大学，2005年毕业，所以那个时候的大部分的我们的同学都是选择了到机关单位，或者是企事业部门，或者是大学里边当老师，或者是一些普通的高中当老师。当时呢，我就是看到了罗伯特清崎讲到的那个收入的四个象限，我一下子就被感染了。他讲到说，在所有的这个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可以被分成四类人，左边象限的人都是穷人，右边象限的人都是富人。为什么会有穷富之分呢？因为左边象限的要么就是给别人打工的，要么就是小企业主，指的就是比如说奶茶店啊，那个服装店啊老板，或者是一些高净值的人的这个比如说专业人士，牙医、律师啊，这样的会计师这样的啊。那但是依然是穷人，但右边象限呢，它上面是企业家啊，用系统来工作，下面呢是投资家，像比如像巴菲特，他没有实业，但是呢，他靠他的这个投资的这个网络来赚钱，对，所以当时其实他在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就在审视我自己，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21岁，我说哦，21岁的我当时看到这幅图的时候说，哦天哪，我现在就在左象限，可能我如果是一直这样下去的话，还是在左象限去上班，所以我就要 努力的 想办法去跳到右象限。对，所以在2005年来到北京以后，就各种找机会去创业。 我以为你就那个时候就决定拍一下巴菲特的午餐。所以其实不管是这个从书里面看到的一些触动，还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一些经历的总结，总而言之一定会因为一件事情改变一个人对生活或者是一个事情的认知。 没错， 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就是我们经常在说大家都是觉得一个稳定的工作挺好，其实到现在说实话，我个人还是比较保守的这类人，我总觉得如果你在一个城市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至少你的心是安稳的。 对， 如果你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但这个没有稳定也可能就是你通过很多渠道都可以挣来钱， 是， 但是没有一个是稳定的，就你让我去做巴菲特那样的格局我是没有的。 对， 我必须得有自己的所谓的动产不动产这样的一个概念， 没错， 来区分我自己的这种心理的安逸度。 对， 所以可能每个人对这个事情还是有不一样的看法。 对， 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大家，你认为这种稳定的收入给你安全感更多，还是你的这种多渠道的收入给你安全感更多？那小斐，你不妨接下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你觉得对于普通的职场人来说，他们有哪一些可能是可以增加一些收入的来源？ 其实刚才提到就是增加收入来源的时候，我讲到了 B 象限和 I 象限。那 I 象限其实投资象限，那其实我想说大家都要学会理财。对，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真的。 没错没错，这点你可以教教我。哎，你现在都用什么理财？广告。那我们继续来小斐。 我在理财这个部分，我想聊一个半个人的观念。就是现在这个时代跟以前不一样在哪儿？以前都是专业化领域细分。或者说是那个资源垄断型的，比如说这个人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他可能他的人脉资源特别好，那他会就是有很多的连接，但是呢，现在的这个状态里边，现在的时代状态里边，很难有一个人他能够把所有的事情全部搞定，所以我们需要去做连接更多的 专业人士，但是你不需要成为他，你只需要和他认识并且保持很好的关系就好了。 哦， 所以呢我在这个理财的领域里，我是打死我也就是达不到人家投行啊或者是人家这个理财的这个专业人士的那个程度的，但是我可以去认识这样的人 啊， 我只要认识这样的人，我听他们去聊，然后判断他们的逻辑，我就能给我自己一套比较这个适合的一个方法。 嗯， 对，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理财的思路。 对，这就是所谓的主动收入和被动收入。就是主动收入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对， 然后去就是你多干一份就有多一份的这个收入。 没错， 那被动收入就是你不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是的， 你比如说投资类的理财类的，然后 房子啊， 没错， 房租啊，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可能会成为你的被动收入 的。 那这一点我个人也很认同，就是如果你对自己的能力不是特别的这个信任的话，你可以试图去找这种半个人的这种方式来帮你去做一些梳理。 是的，就是你比如说我在健康领域可能我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特别专业的人士，但是我可以认识医生啊，我可以认识营养学的专家，我可以认识芳疗师啊，是吧，我可以根据他们的这个给我的建议，我找到我自己适合的。对，那我在这个理财领域不专业，我可以认识不同不一样的这个领域里的人，哎，给到我专业的建议。 没错，这些专业的这个建议慢慢的就把你这个不专业的人啊也丰富起来。 对，然后我就变成了半个人。 没错，所以你就可以去创造更多的一种渠道来源啊。 是的， 刚才我们说的是关于小斐对这个自己收入的来源他自己的一个认知一个划分。当然了，小斐毕竟是学霸，他脑子一定是 不要给我画标签，丽姐， 绕得过我的。所以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十来八种外来收入还是说到底就是五六种。但是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一下小斐，因为你现在的身份不再是一个普通的职员或者一个普通企业的管理者，你是一个创始人，是一个创业公司的创始人。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介意你的员工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吗？ 实话讲，如果说是从一个老板的层面来讲的话，我会 care。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就是资本家的这个心态，就是我付给你薪水嘛，那你要好好给我干活，你不好好干活，我就不付你薪水嘛，就不跟你玩了。所以其实现在的整个的这个市场的饱和度还是很高的。就是你如果成为那个不可替代的人，我就没有办法去 左右你，要求你 care 或不 care。对，我必须得。 捧在手上， 捧在手上，很爱你。但如果说你可以随时被替代的话，这个很现实。对，所以那我就会对你提要求。其实这个我相信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都是如此。要把自己做起来。 对， 对。那如果说从那个老板的角度，确实这个员工在增加收入的时候做一些兼职会分心的。这确实。 所以就是作为一个企业主，你还是比较在意这个事情的啊。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做了一些激励，都是鼓励大家，我们都是合伙人。不是说雇佣关系 啊， 我们是合伙人。我们是一起来做事情的，那我们是大家都是股东。我不给你发工资，或者我给你发工资，其实象征性的，真正发工资的是你透过你的这样一个付出来得到的股东的分红。哎，这个激励机制就来了。 没错，它其实就是大家画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没错， 我们去朝这个目标去做。 是的， 而不是说这个目标是我一个人的。 哎， 你在过程当中你是那种主动的收入获得者啊。我觉得这个很聪明啊，不愧是学霸，这种奖励机制。所以你的这些合伙人他们也都甘愿去这么一种付出认可。 对，因为我的合伙人他们比较特别啊，他们其实就是在不同的行业里边有不同的职位啊。那我们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兼职创业啊， 你就是大家都是在兼职。 对，都在兼职创业，很有趣啊。比如说有些是可能是上市公司的那个财务总监，有些呢可能就是普通的职员宝妈啊，有些呢可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年轻人，还有一些可能是快退休的这个高校女教师，各种行业的人都有，还有一些可能是这个传统生意的老板那原本行业呢，我们这个该怎么做还怎么做，或者说我呢会有一些时间会跟大家分享如何去做高效的时间管理。那大家既然决定来增加收入，那你要不是来玩的，要有态度，对不对？那我们在一起合伙的时候，不需要你注入太多的资金，但是你要花时间给我啊，对不对？那我们把时间调整好的话呢，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情。都是股东，然后呢 那我能理解就是干股是吧？都是技术干股。 干股。 那你真的很聪明，小斐，就是你把所有的人就是招贤纳士，然后知人善任。 就是你比如说你原来是在这个公司的财务总监，那到这个地方可能也是做财务总监。 不，我们的那个职能呢没有特别明确的划分哈，其实就是大家的这个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主要就是这个做市场，因为现在这个市场这块太重要了，如果你单有好的产品或好的项目，可是没有市场的话，其实是这个酒香有 也怕巷子深， 对，也是怕巷子深、我们主要就做市场， 对， 做市场才有那个才有更多的这个 收入来源， 收入来源、这很实在的。 所以都是女性居多吗？ 男性也很多 、 对，因为其实在这个社会环境里边，男的压力很大， 没错。 而且实话讲啊，这男性一旦是做出决定，他想要去改变自己的话，他的力度是很大的，对。所以通常我们会招纳一些有梦想、有格局、很优秀、颜值高的男性， 就是有格局很重要，就是、 颜值高也很重要。 对，你告诉他这个格局这个事儿，就你不要盯着眼前的小利啊，我们马上拿不到钱，但是我们年底会有分红， 对， 这个格局要有。所以小斐，你发现就是在你和这些合伙人合作的过程当中，包括你平常就是跟职场当中人打交道，你觉得是男性更在意多一种收入，还是女性现在也很在意多一种收入？ 这个里面啊，它有一个不同的性别区分。女性呢和男性其实大家都是人，都需要增加收入，谁也不愿意就是兜里没钱，或者说谁都就是不嫌钱多，都愿意增加收入。可是呢，这个女性呢更愿意关注的是什么感受？就是这个事儿他做了以后他开不开心、他乐不乐呵。但男性更多关注的是什么呢？是这个 结果。 对，所以这个钱到底我付出了以后能不能赚得到，这个是男性啊、但是呢有一个小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其实我觉得未来的商业其实还是母性社会来临哈、就是女性可能会在这个未来的商业就是 占主导。 对，为什么这样讲哈，你会发现就是我们的这个互联网时代到来了，很多原来不可能成功的人他真的就成功了、那很多原来看上去很成功的人，他可能现在又玩不转了，因为他的思维没有跟上现在的这种就是扁平化的分享的 share 的这种思维、所以我真的见过很多大妈，就是退休之后啊赚了很多钱，然后透过这种分享啊，透过这个各种这种转型啊，就这个是在原来的那种二次元的商业结构里面它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男人相对来说他更硬、或者是呢更要求自己有一个身份有一个地位、他不容易去弯下腰啊、低下头。 明白。 而女人不这样，女人相对而言呢，当然不是说这个女性不是女权啊，就是我指的是女性的一个特质。 对， 女人天生的有这种连接感，聊一聊，然后叫声姐是吧、那个搂搂抱抱，这个事儿特简单， 对，就又多一种收入来源了。 对 啊，你是又在给我挖坑吗？我跟你说我这儿没有啊。 咱们可以合作理解。 对、 合伙人。 我特别理解，就是女性的她这种天生的柔软，她的这种特性就可能会给她带来更多的机会。 是的。 而男性恰恰这一点不容易做到、 就是、 所以你的判断就是未来的商业模式当中，商业体系当中，可能女性会占一个优势的地位，主导的地位。 是的、是的。 所以小斐，你是觉得现在大家特别关注我的多种收入来源，是因为说就是觉得满足不了我们的生活需求了啊，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物价很高，物价飞涨，是满足不了这样的一个硬性的指标，还是说大家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我觉得丽姐说的这两点都有，您提的这两点特别关键。首先第一个啊，从硬件来讲，如果说他兜里没钱，或者是房贷压力很大，养不起孩子，那确实他就是要增加收入。如果说你一直是在一个非常风平浪静的一个环境里边，看上去很舒适，但是温水煮青蛙，有可能当你出现危机的时候，你是没有那个弹跳力能跳出这潭死水的。就是这是一方面哈，硬条件。另外一方面呢，我周围的一些合伙人，有些他们不单纯是为了钱，他们是为了真的是为了价值就觉得我单纯的只是一个宝妈，我单纯的只是一个职场的一个白领，我看不到我的未来啊，我的职业天花板已经到这儿了，他就想转型，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事情还是创业的事情，创业就是低下头弯下腰不要脸， 你这么说的话我就不去创业了。你知道这段时间因为做我们职场有高招，经常和各种合伙人打交道， 对， 而且都是这个创业公司的一些leader， 然后我就有的时候也在蠢蠢欲动，因为我觉得我人脉资源盘了这么多年应该还好了，然后又觉得现在市场确实是时不我待， 对， 但是呢，你刚才这么一说，让我突然有了那么一点点畏惧， 是 因为我觉得如果让我在市场当中面对像小斐这样的竞争对手，如果我们有一天成为一种竞争的关系的话，我真的是 弯不下头低不下腰 我都可以但是弯了也白弯低了也白低，你知道这是最可悲的。 不会的， 就是我有时候我在想这个会不会也是很多人拿着死工资的一个心态，就是觉得我可能能力有限，或者是 不可以做不到 做不到，你觉得有没有这样的原因？ 其实在对大部分人是会有畏惧感的，包括其实我在那个就是舒适圈里的那个环境下，我也是觉得这样的事情我可干不了。 对啊， 对，因为我在原来的行业里边其实是非常舒适的，然后那个被人捧着，然后讲课，然后下面都是很多学生，很多粉丝， 对啊， 是这样。但是你要知道，有些时候啊，就是你要倾听你内心的声音。我当时呢，就为什么选择就是第二次创业哈，其实就是有非常强烈的职业的这个危机感。而且呢，有非常强烈的这种这个经济方面的压力。当就是你后面是悬崖的时候，你就不会想着说，我在这 回身， 对，回身那个会不会丢人？对，你只能去低着头弯着腰往前走。但是。一定是这样哈，最开始当你低着头弯着腰往前走的时候，很多人会还想踹你两脚，说你这干嘛去了是吧，这个这么好的事儿不干去干别的， 对啊， 神经病嘛，会有人否定你，或者很多人去排挤你。但是你会发现哈，当你走了一段时间，一定是这样的，所有创业的这个心态都是我相信都是这样，我跟很多人聊过，走了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哎，那些人从最开始的离你远去，然后点着脚翘着眼开始观望你，然后等到你再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已经哎站起来了，然后呢还走得还不错，开始意气风发的时候，他们会就是往你身边凑，哎，你给我讲讲你什么事儿来着？这个过程其实挺爽的。 就你讲的这个过程，讲的就是很职业，但是我换成咱老百姓一句话，就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没错，就是这么回事。 其实就是一种你要打破之前的一个格局， 对， 这个是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为什么刚才说我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就是在你特别心气儿特别大，然后你蠢蠢欲动想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瞬间迟疑的怀疑自己。 对， 我曾经呢就是在现在特别特别火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在他们初创阶段，他的联合创始人曾经邀请我，因为我们是也是通过工作关系结识成为不错的这种女性朋友， 是 当时他邀请我去做他们产品研发的总监。我其实有过那一点点的小冲动，没错，但是我跟他去他们公司走了一圈之后，我就彻底放弃这个念头了。他问我为什么 why tell me why， 我说你公司员工小孩说话我听不懂，真的听不懂，就是他完全是你知道我是在传统媒体一待了十几年， 对， 他完全是一种互联网思维，一种互联网交流，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让我来管理这样的一群孩子， 挠头， 我会死得很难看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就知难而退了。到现在其实我也一直在庆幸我没有走出那一步。 我还想问你要不要会后悔。 我真不会后悔，就是我到现在我还在庆幸这一点。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小斐，你可以拿我这个做一个案例，也可以分析一下你身边那些一直在拿着死工资的人，他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其实我觉得哈，这里边分成两类人，一类人是那个有觉知但是不敢为，还有一类是无知所以无为 啊，而不是无知无畏了。 对，先说无知无为吧，就是他没有看到自己背后的危机。其实我相信每个人背后都有危机。就包括李嘉诚。 对， 就是每一个成功的人背后他都有危机。 对， 更何况普通的老百姓。那就是可能像丽姐你刚才提到说觉得我身上很多很多的光环。觉得我怎么会去做这样的事，我身上是很多危机的。那我相信呢，就是很多人他不愿意把自己的危机暴露出来。或者是很多人呢他看不到 自己的危机。 对，所以他就觉得哎，这样挺好的。就是慢慢的就是在他那个舒适圈里边就被固化。那有些是有我觉得有一个词用的是特别好，叫做觉醒。 觉醒啊，那关于觉醒这个注解呢，我们在广告之后请小斐给我们来做具体的这个阐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职场有高招，半年广告之后精彩继续，我们聊的是 DIS 死工资， 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

对， 只是很多人不自知而已。 没错，是的。哦、那在这个收入这个部分哈，我是这样看，如果大家能够有一个觉知的话，其实可以去尝试。 嗯， 你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慢慢的变得清晰了。 嗯， 还有你可能会连接到很多以前连接不到的人，而这些人给你创造了很多。以前带不来的价值， 嗯， 对，会改变你的生活，可能你的危机就慢慢都就会被化解掉， 嗯， 但这些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起心动念， 嗯， 当你自己不知，你就不会为， 嗯， 还有一种人呢，就是，有这种觉知，但是呢不敢为，我觉得不敢为，其实也分几种情况哈，有些人呢是他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对，还有一些人呢 你很意会的向我点了点头我特别清楚自己吃几碗干饭 对，刚才这个节目间隙的时候和丽姐聊了一下， 嗯， 对，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是有使命的， 对， 那当你如果说找到了你的使命的话，那特别的幸运， 嗯， 你就深耕一定能在这个领域里边得到结果， 对， 但如果说就是你发现你在这个领域里不快乐，或者没有一个很好的成就， 嗯， 就是每天循规蹈矩重复的时候， 嗯， 没有去让你自己加一的时候， 嗯， 就我指的加一就是让你自己每天比昨天进步一点点， 嗯， 哪怕就那一点点的进步啊，没有，那你要反思了， 嗯， 对，就要跳出你的那个舒适圈啊，那可能这种不敢于也好，或者是这种恐惧也好，是来自于生活的压力， 嗯 啊，但是呢，我们有些时候要静下来去想一想，到底你想要的是什么， 嗯 啊，这个话题可能有点大， 嗯， 但是确实我觉得 也是用于我们这个话题，我特别认同，就是刚才小斐分析的，就是拿死工资人他的一个心态特点，一个就是无知无为， 对 自己和周围环境不了解，所以他没有任何动作，一种呢就是自知而无为， 对， 就是我。像我这样的人其实特别典型的代表，就是我太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所以我了解的情况之下我就不会去动，当然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我很幸运的在第一时间找到了一个自己这一生所爱， 对， 那这一点 你是找到了你的使命， 没错，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嗯，就是刚才说到我这个问题，我就想到了我们很多的同行， 嗯， 包括我的同事都是从一个特别好的平台，一个传统的媒体， 嗯， 跳脱出来然后进到一个市场化的一个样态当中，你知道那一个阶段就是这种跳槽热、离职热的时候，很多的情绪会涌向你，然后它真的会影响你。 没错， 我有一段时间也在说，真的是不是传统媒体没落了，我们必须要找自己的出路了。可是后来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洗礼之后，我在跟我身边的这些，包括央视的一些很知名的主持人，他们走出来之后，我们再在一起聊天，很多人都会给我，就是至少十个人里面有七个人会给我一个劝说，就是待在那儿挺好的。 嗯， 因为你知道，在安逸的环境里时间久了，你要出来去乘风破浪， 难的。 他对你的要求太高了。你原来在这个媒体里面，你已经觉得自己是一个 number one 了，但是你放到市场竞争当中，你会发现高手如林。 没错， 你没有办法去过招，因为你不知道他要出什么招，这点最可怕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拿死工资的人的另外一种心态，就是我现在还好，还不错，能说得过去，那我就不愿意去面对那样的险恶的环境， 嗯， 也是给自己的一种安慰。 是， 这是拿死工资人的特点。那小斐，我觉得接下来这类人你是特别有发言权，就是收入渠道多的这类人，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您刚才说到这儿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一个，就是也是主持界的一个例子啊， 嗯， 案例。我还是其实两个人， 嗯 啊，一个是杨澜，一个是张泉灵， 嗯， 我也很喜欢他们啊， 嗯， 觉得他们都是知性优秀女人的代表， 对， 并且呢，他们都很有智慧， 对。 泉灵当时从央视出来的时候呢，他写了一封应该是辞职报告吧， 嗯， 当时我看到那里边，我对一个词特别的印象深刻，他说我为什么要离开这儿，很简单，就是好奇心， 嗯 嗯，但我做这个事情的一个起心动念就是为了好奇心，满足的好奇心， 嗯， 可是当这个环境或者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这个氛围没有办法给我好奇心的时候， 嗯， 那我的选择就是离开， 嗯 嗯，所以它其实是超脱于单纯的生活的部分或者压力了， 对， 对，它是就是这个是他的价值观，底层价值观， 嗯，对， 杨澜也是这样，那你想他能从当时那个，嗯，我想那是八几年吧还是九几年，正大综艺那是最火的栏目啊， 嗯， 从那儿出来，然后自己创业， 嗯， 啊，到今天的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这样一个位置哈，我觉得他也是有他自己的一个选择的标准， 嗯，没错。 所以实际上，嗯，多元化的人呢，他的一个内驱力一定是那种内心不安分的部分， 嗯嗯，这个没错， 对。然后呢，对自己有要求， 嗯， 对生活有要求， 嗯， 生活不是用来将就的，是用来讲究的， 嗯， 对。 天哪，今天小斐的金句果然比我多。这点呢，其实身边的很多人也聊到过，就是我们是将就的生活还是讲究的生活？但是有的时候将就是我们的一种，保险色。 对， 那讲究呢，就是需要你为之付出太多的努力， 没错， 有的时候甚至是头破血流，你能不能担起这样的一个代价，一个后果？ 是的。 其实刚才小斐举的这个例子，他归根结底就是收入渠道多的人，他骨子里的驱动力就是他的不安分的那个小因子。 对， 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是刚才你举的这个例子，包括我在举的例子，其实我们是可以拿出来把它当成一个范例，可是真正的放逐到生活当中，对很多人来说又是不适用的。 对， 比如说杨澜当时他赶上的这个背景，和现在张泉灵他走出之后走向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都是他们有较高的知名度， 没错， 他们的这个转身能有很多的帮他们承担的东西， 对， 他们不至于说万劫不复。 是的。 对，那对于我们普通职场当中的人来说，我可能一次转身或者一次跳脱这种安逸环境，对我带来的就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对， 我和我的家庭可能都会为之不保。 对， 那这种情况之下，我又该怎么办？所以这也是很多人很关心的问题。 您说的这问特别的重要。 嗯， 其实我呢，虽然就是在原来的职场行业里边是， 嗯， 还是有一定知名度， 嗯， 但是依然是一个普通人。 嗯 啊，跟像泉灵或者是杨澜这样的这种有特别大的这种名气的人， 嗯， 还是非常普通的， 嗯， 那我就面对刚才您的这个问题一样的。 对， 我如果说是去做生意，可能我原来累积下的这个财富，可能因为我经验不足， 嗯， 没准一下子就 没错 就万劫不复了。 对， 那如果说我还是保持原有的那个状态，可能几年之后还是会依然有职场危机。 嗯， 所以那我在选择第二次创业的时候，首先第一个考量的部分就是安全性。 嗯， 就是它一定能够让我的安全阀很高。 嗯， 不会，第一个不会影响我以前的收入啊，或以前的正常的生活。 嗯 啊，那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我辛苦一点，嗯，啊，我呢这个把时间管理好，别人睡觉的时候我工作， 嗯， 或者别人呢这个打麻将那个吃火锅的时候呢，我呢去创业。 嗯 啊，就是有一个特别形象的一个动画片，就讲说一不做二不休是怎么来的，嗯，就是两个和尚去挑水。 嗯， 结果呢有一个和尚呢是每天挑一桶水， 嗯， 回家睡觉打经睡觉，另外一个和尚呢他不想每天都去挑水， 嗯， 所以呢他就在挑水的同时，嗯，晚上去挖井。 嗯， 那就很显然他很厉害很累啊。 嗯， 然后第一个这个一不做呢，他就说二不做，就对这个一说，说你看你很辛苦，你傻不傻，天天晚上还去挖井干嘛，嗯，累死了，好好那个打禅睡觉，对不对？ 嗯， 然后呢这个小和尚就说不行，我还是要把这个井挖出来。结果几年之后这个井真的挖出来了，他就不需要再去挑水了。 嗯 啊，但是呢在他挑水的过程当中又挖井的过程当中，你说他累不累？他真的累啊。对不对？所以说那个最后说一不做，因为二不休。 嗯， 就是第一个为什么他不用去挑水了，因为他的井已经挖出水来了。 对， 他自己在自己家门口就可以把井水捞出来。 嗯， 二不休什么？因为你没有去在你那个该挖井的时候去挖， 嗯， 所以呢你就永远做一辈子喽。 嗯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巧妙的这么一个选择。 没错。 但是你知道小斐，刚才我在听你说这段的时候，你也说出了就是这种多种收入来源的人他另外的一个状态，就是注定辛苦。 辛苦 就是我们不管你是不愿意过将就的生活，追求讲究的生活，还是说你有更高的这些精神追求， 嗯， 比如说满足各种自己的所谓的好奇心呐，啊，或者满足我更高层次的这种价值观，我觉得这些都无可厚非， 是 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认知。可是身边的人，因为我们是女孩子，你比如说我要 多做一份职业，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在北京我们青年广播做这档节目、我的家人就会心疼， 是 他说你有特别好的本职工作， 是 你在那个地方就可以很安逸，比如说平常主持个论坛这样的一个，就是可以把你生活过得很讲究了，你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个？你知道甚至父母尤其是妈妈他会过分的心疼你， 没错， 他觉得你是不是被生活所迫然后你知道这个 我跟母亲有一样的反应， 哎，这种东西它很微妙，它会影响到你的婚姻关系，你知道你看是不是你的这个压力太大呀，会不会你看是这个另一半没有说让你能有一个就是安享其成的这种安全感，他可能会多多少少带来这样的一种影响。小斐有没有这种经历？ 我母亲特别有意思，她有一次跟我讲，她说你干嘛这么累，干嘛这么忙，你能不能休息一天？我说不会啊，你把我叫成这样的，把我叫成这么上进的 我母亲竟无言以对 但是他愣了大概30秒，他说那我重新讲 我理解理解，就是小的时候他愿意你是那个班上的学霸， 对， 他愿意以你为荣， 对， 但是现在呢他看到你这个样子他会心疼，他宁可没有给你这样一个倔强的性格， 对，说那我重新讲，那我教育失败了 对对对，我 重新讲， 我父亲也是，我经常有时候不给爸爸做饭的时候他也会说他教育失败所以就是这种你的这种忙碌的状态会让身边的人心疼， 对，那尤其是母亲， 尤其是母亲，这个我们都是特别能理解。那会不会让先生有另外的一种这个情绪，他就会说你我也这么忙你也这么忙，我们这个家至少应该有一个人来顾及， 对， 有没有因为你的多收入来源你的事情太多他有过不爽的这种情况？ 是会存在这种矛盾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就做了一种调整，我的这个就是底层价值观，第一个就是家庭，第二个才是第二个是健康，然后第三个呢是成长，第四个是自由，最后一个是财富，其实财富才是跟事业连结的嘛，所以呢就是基本上在我的现在目前的这个事情里边哈，如果说一个是家人一个是事业这两个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立马把这个后面的事儿推掉，顾家里，这个也是我们经历了几番的这个磨合之后， 最终达成 的一种 默契， 对，因为任何一个就是事业成功的人，但是也没有办法弥补他家庭的这个失败，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这点是必须我们在今天要跟大家强调的， 是的， 就是可能很多在职场当中的朋友他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他会有更多的一些想法， 是的， 那这个想法呢就是我们想在第一时间告诉各位，这样的一种多收入的渠道的这种生活方式是不是真的适合你，那是不是真的值得效仿？那现在呢小斐如果让你把这两者做一个梳理，就是拿死工资真的会拖垮一个人吗？那拿这一点和另外一个就是多收入的这种来源它真的值得效仿吗？你会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综合性的建议吧，没有绝对的，就是我觉得死工资呢它也不能完全拖垮一个人，如果说你足够坚强的话，那换句话说这忘词儿了后面的那个是怎么讲， 就是刚才 多收入来源值不值得效仿，对，多收入来源值不值得效仿，那也不见得适合每个人，所以说还是要看清楚自己，我建议大家呢其实在现在这样一个社会多元化哈，时代变化这么快，几年前可能大家现在连小偷都失业了，是不是？ 对， 因为他不太钱包，几年前我出门是手机电话那个还有 钱包 必须带的，现在就手机 OK， 只要我手机有电车有油我就有安全感， 对，这我曾经你说这个我想到一个段子，就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就说原来呢还能在这个车上捡个钱包什么的现在当然不是捡钱包，不是为了财，就是说可以做一点好人好事，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机会，比如做了好人好事之后我可以得到一个表彰，他满足一下这种小虚荣心， 没错， 现在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大家都是用的手机这种移动支付，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时代在变， 对， 如果我们还在守旧的待在一个地方的话，你不再去做任何改变，你可能真的是跟不上时代的变化， 是的， 这个是我们唯一在这期节目想主导的一个宗旨， 没错， 小斐我问一下你身边有没有现在在还拿着死工资，然后他的收入来源特别单一的， 有很多 他们过得都怎么样？你客观的说，把手放在胸口说， 各有各的难处，也各有各的幸福吧。 千万别告诉我说，你看我爸爸妈妈就是都还拿着固定的退休金，有没有就是跟你同龄的人，但是他们非常安分的待在一个地方，拿着死工资， 非常多。 嗯， 对，对。 你们在一起聊的时候，彼此能理解那种生活状态吗？ 如果是。最开始的时候一样，现在不一样的话呢，很多人就不喜欢和我在一起了，因为他讨厌我。 为什么呢？会觉得你 就是 给他们在不断的洗脑是吗？ 就是看着我太扎眼了。 哦， 对，但是如果 是那还是因为身高太高了。 对，但是呢，如果说是真的非常好的朋友的话呢。嗯，一起在坐下来的时候，我就会给他非常中肯的建议。 嗯， 我说不要一直一成不变了，要改变思维，然后同时呢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机会。 嗯， 在原有的情况之下，不改变的情况之下，你去想办法去多创造一些东西。 嗯， 真的啊。那如果是这种好朋友的话，他也会接受我的建议啊。 嗯， 所以我非常强烈的建议大家呢，在增加收入的同时，嗯，第一个先要保证你现有的一个稳定。 嗯， 至少说锐减，不要达到锐减。 对 啊，那至少就是能够平稳过渡。 嗯， 就像一个航空母舰，它在转头的时候不会唰一下转，因为它上面的那些飞机啊什么炮全都没了。 对 甩到海里去了，要慢慢的转。 嗯， 但你这慢慢的转的过程当中呢，要给自己大概几年的时间。 嗯， 你的人脉、你的经验、你的观念，还有你各个方面的这种准备 储备 都到了。 嗯， 那结果是自然而然来的。 对， 一定要把这安全阀做足。 嗯， 那另外一个，现在的市场环境呢确实是比较险恶。 嗯， 所以说投资的事儿咱就尽量不干了。 对， 就是这种需要拿很多钱出去创业的这种事儿，我不建议大家干。 嗯， 要做这种轻资产创业。 嗯 啊，有关轻资产创业回头咱们可以再来一个话题。 看起来兴趣很浓啊。 对， 其实要让我来理解这个事儿呢就特别的简单，就是如果现在的这个工作和这份死工资它给你足够的安全感，你过得很心安啊，你过得很受用，那你就继续待在你这个位置，不要去做任何的改变。那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有了危机感了，或者说它让你的收入和你的生活得不到一个特别优质的保障，你还有一颗追求讲究生活的这个野心的话，那就在一个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做一次转身，做一次这个变动，这个可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机。 对， 因为现在这个环境特别的好，我们说它既恶劣又百花齐放， 没错， 百家争鸣，就是你可能和我们早十年的这种市场环境不一样，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可能开花结果， 对， 也可能就是一败涂地，但是你总会有无限的机会。 是的， 所以要给自己多一点机会。那小斐的同学不要看他太扎眼了，因为他这个个子也是父母给的好吗？那今天最后一点时间，我想跟小斐聊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泛泛的， 是 死工工资和多收入是两个，我们是这样来类分的。那如果我们再把它细分，你觉得70后、80后还有90后， 嗯， 他们对这个工资和收入这个事情的看法， 嗯， 你觉得是一致的吗？ 这个真的不一致。 嗯， 不单纯说是这个，就是一个观念上，我觉得是底层的价值观。 嗯， 我一直这期节目一直在强调价值观。 对， 因为你的价值观会导向你所做的事情。 没错， 七零后其实还是偏重于保守的， 嗯， 求稳的，所以说大家会认为，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嗯， 要比你赚更多的钱重要。 哎，对，说到心坎里了，就是这样， 对吧，丽姐？ 没错，这 太懂你了， 特别特别重要。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中老年中，就是年轻人吧，就是资深妙龄少女。其实我们确实对这件事情是这么认知的， 对， 就是我要一份体面的工作。我现在的工作很体面， 是的， 夫复何求？ 是的， 对吧？我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觉。 对， 那其次呢？ 当然这个不没有好坏的评价。 嗯， 它就是一个观念， 就是一个价值观， 价值观的问题。对，它体面很重要。那八零后呢？其实六零后啊更有意思。六零后体面都不重要，关键是要这个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 对，有意义， 有意义， 就是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与社会的意义是什么。 没错，就是 对对对 啊，那个 我特别理解， 红旗下长大的孩子们。 没错，没错。 所以七零后其实他要体面了。 嗯， 到八零后呢要价值。 嗯， 要的是价值， 我自己的价值。 对，个人价值在这个不管是企业还是单位还是这个整个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个凸显。 嗯， 要的是价值啊，这个呢可能也要比单纯的钱要重要。那我觉得到了九零后哈，真的是这个九零后长大的孩子呢，他的这个信息化太多元了。 嗯， 所以说他们更实在， 也更接地气儿。 嗯， 现在连零零后都出来了。 嗯，对啊。 我们说九零后的孩子们更务实。 嗯 啊，也更喜欢钱。 嗯， 钱不是一个坏词儿。 嗯， 其实钱是一个具有金钱，就是金钱能量，它是正向循环的话，会给你带来很多东西。 没错。 对，所以九零后的小孩呢，他们愿意这个低下头弯下腰去做跟现在符合互联网时代的一些事情。那好多人，真的我见过好多人哈， 嗯， 来我这儿，我在这儿喝咖啡的时候擦皮鞋，免费给你擦，擦帮姐买一瓶吧，50来块钱、 嗯， 啊，我就挣10块钱啊，我这个帮我是大学生，帮我创业一下。 嗯， 说实话，这个东西我真不需要，但是看在他那个份上啊， 嗯， 手都裂了，真的不容易的，我就买了一瓶， 嗯， 就是人家有这样一个魄力， 嗯 啊，或者是这样一种心态， 嗯 啊， 你想去成全他， 我想去成全他， 嗯，你只买了一瓶是吗？ 买了一瓶， 我买了好几瓶了。我曾经有一次在一家咖啡厅，嗯，来了两波这样的小朋友， 嗯， 我说你们这是组团来，能不能分散一下，嗯，能不能别拿着我一个人坑好吗？所以我也是很理解，就是顾斐再去看待这些创业的人，他不可能像我们有一些优势的资源、优势的条件，但是他有一颗求变的心， 是的。 而且呢，我很认同你刚才说的一点，只要价值就是金钱的价值，它有个正向的认知，它一定给你带来的是一种正能量。 对， 我们不用再去避讳去谈钱。 是的， 其实谈钱有的时候不伤风雅， 不伤风雅。 我们没有必要去把这个事儿看得那么的庸俗不堪。它是当下、当时、当刻，我们都要去正向面对的。 对， 所以既然小斐聊到这儿了，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不妨就升华一下吧。小斐，你觉得什么是正确的金钱观？我们不再谈价值观了， 这个， 正确的金钱观。作为学霸， 还是 这道政治题你可以答得很好。 太难了，金钱观哈。 嗯， 我想想啊， 嗯， 我觉得收入结构非常重要。 嗯 嗯，挣什么钱比挣多少钱更重要？ 这点很好，嗯，挣什么钱比挣多少钱更重要？ 对， 嗯，这事儿怎么理解？ 嗯，简单的讲就是你的，嗯，整个家庭的资产性的收入，或者说你的整个家庭的这种现金流，那要去足够的 cover 或者是覆盖你的负债，人一定要不负债， 不负债， 不负债的前提之下，稳健的增加自己的收入结构和收入来源，让我们去赚能够可持续性的一些钱，持续性的钱，哪怕是持续性的小钱，都比一锤子买卖的大钱，有风险的钱来得更有价值。 嗯，这一点太重要了。 对， 这就是小斐今天想给大家做的一个梳理，就是这是正确的金钱观。 嗯， 挣什么样的钱比挣多少钱更重要。 没错。 那 我也插播一条广告哈，如果说大家在创业这个部分哈，有想法，有意愿，也可以来联系我，因为我自己在做的项目，我觉得就是符合我的价值观的，就是现在目前的这种，赚可持续性的小钱的，而且非常稳健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那就先从我开始呗。 可以啊， 先从忽悠我开始。 就这么定了。 如果小斐的这个，大家对小斐刚才说的这一点感兴趣，可以在线下添加我们的这个线下的叫支招顾问，这个招弟儿啊，招弟儿的微信号是15801552030，可以添加招弟儿的微信，然后请招弟儿呢帮大家来联络顾斐老师，他呢会给各位一些真知灼见，来帮助各位更好的树立自己的金钱观，因为这个金钱观不管怎么样，你一定抛不开你的价值观。 对，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相辅相成，他们两个彼此发挥正的作用，一定会带来一个正向的你的一个收入的渠道来源啊。 是的。 那今天节目最后呢，要如果给大家支招的话，我们也是想告诉各位，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确定你的一种生活和工资的方式，就是如果你的性格可以足够经得起这样的大风大浪，那不妨就去跳脱这个环境，让自己精见一些事情，精见一些世面，多一种可能。那如果现在的生活足以让你和你的家庭或者说周围的各种环境达成一个特别好的默契，很稳定的话，那就待在这个地方。我们从来也没有说死工资是一件坏事情，有的时候在这个社会的当下呢，可能愿意求安稳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 是的。 但是小斐今天也一直在强调了一个价值，就是你内心驱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对， 你想要什么就去做什么，想成为